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艺术家基层惠民培育孵化基地昨天在朝阳区垡头文化中心挂牌成立。这一基地将汇聚中国文艺界一批有知名度、德艺双馨的艺术名家，通过大师讲堂等方式为周边居民和文艺爱好者提供服务。本月17-18号，上海金星舞蹈团的舞蹈作品《三位一体》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随后20号和21号，金星舞蹈团的作品《野花》也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舞蹈家金星将率团连续为北京观众上演两部佳作。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当中，特别甄选了三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在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由唐人亭公园工作人员编排的历史情景剧《舞团体会议》昨天在慈悲庵北配殿第一次向游客们演出，由此也拉开了2018年暑期市属公园红色游活动的序幕。来听记者靳旭的报道。 我们应该团结。 当年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的北配殿召开了改造联合座谈会，全都由陶然亭公园工作人员编演的历史情景剧《舞团体会议》10号也在这里第一次向游客演出。周恩来扮演者陶然亭公园党办的刘世钊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排练， 一周要排练2到3次，参与其中能更好地激励我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同时呢也激励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去奋斗去成长。 陶然亭公园党委副书记王金丽说，今后这部历史情景剧将在慈悲庵内向游人提供预约演出。 舞团体会议呢是1920年2个礼拜以后在北大红楼形成了这个精神，各个团体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为1年以后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第一个支部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京市第15中学的江雨辰同学作为市属公园100多名红色文化宣传员中的一位，也同时上岗为游客现场讲解。 在这个活动中，不光是传播了这种红色文化，也是让我收获了奉献的幸福，也学到了很多共产党成立这方面的知识。 目前市属11家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标志场所共有20处，近10万平方米，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2018年市属公园暑期红色游活动推出了11条暑期公园红色游线路，预计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介绍， 我们这次暑期红色游呢，既有原状展陈的再现，也有历史还原情景剧的展演，还有红色宣讲队伍讲解，以及呢我们一系列的临时展览，还有导览排式增加，使整个公园红色游的宣传形式多种多样，适合不同游客的参观。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南三环分钟四桥到木樨园东向西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三的板块了。今天这个板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会有两位嘉宾带着大家一起买书加疯玩儿。哎呀，听到这四个字儿，大家就觉得我的暑假有救了。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北京展览馆会展中心负责人、中国童书博览会以及城市科学节活动总策划赵薇老师，欢迎赵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薇。 嗯，还有一位嘉宾今天要带我们买书疯玩的呢，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青少年阅读推广人、耳朵里的博物馆的创始人张鹏，鹏鹏哥哥。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鹏鹏哥哥还有赵薇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买书加疯玩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刚才又介绍了2018年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马上就要来到大家身边啦。今天想要问到赵薇老师和鹏鹏哥哥关于这一次活动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微博这样一个互动的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我也发了直播帖，可以在下方评论直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从大概进入到七月份开始，我们的节目无数次的提到进入暑假了， 对， 家长也很焦虑，孩子倒是很开心了。家长的焦虑呢，是说怎么样让孩子很充实啊，不单单是只有娱乐这两个字的度过这两个月。我们的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选在七月份要跟大家见面，是不是也要让孩子们的暑假变得更加的充实，但是又不让他们觉得很枯燥。赵薇老师。 是这样，就是我们策划的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就是专门在暑期为青少年打造的一场体验加阅读式的活动。 嗯， 刚才您说了，这个孩子们特别希望有一个有意义的假期。我们做这个两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出于这样的策划，不能让孩子老宅在家里，也不能到处疯跑，不能天天举了个手机或 iPad。这样 疯玩， 对，疯玩就 只会玩。 这样过的一个假期呢，可能就是其实反过头来看是很单调的。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把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项目，我们给它打造成一个大的 IP。 嗯， 啊，这样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小孩在暑假进行阅读，加上一个科学的一个体验， 嗯， 让他们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说就是每年的七月份，因为城市科学节今年是第五届了，童书博览会是第四届了，这两个成熟的项目在一起，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大的融合，把科学和阅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到这里既能够看到全世界的童书，而且其实读书也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不光是来看一些绘本看一些书籍，它也要参与到阅读整个的活动当中。 嗯， 科学也是这样，可能咱们平时在学校都有一些科学课，但是我们这个科学呢是把全世界的很多这个科普以及科学的很先进的东西带给大家，看看全世界的小朋友怎么度过这个夏天，怎么爱上科学。是这样的一个活动。 刚才赵伟老师说出了孩子们的心声啊，当然了，就是不想要孩子们只是局限于手机各种电子的产品，这是家长的心声。孩子们当然是希望暑假嘛，啊，不用做功课可以玩起来。家长呢就是希望孩子可以玩得有质量一点。不是在那儿傻玩儿，哎，我们的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解决了这双方的痛点。那很荣幸，我们节目今年进行到第四年，我们也跟踪童书博览会成长到了第四年。每一年到了七月份，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今年我们要介绍一下时间、地点啊，因为我们今年把这个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做了一个融合，刚才赵伟老师提到了，所以那我们肯定在一开始赶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又可以看书啊，又可以有体验动手啊，这个很快乐的一个科学节。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哪里举办？ 城市科学节和童书博览会今年是在7月13号，也就是本周五，一直到7月22号，到下周日，整整的10天，啊，今年呢，整个展会面积将会达到20000平米，而且呢，怎么说呢？我们今年做了一个探索与发现的主题，一进去的话就是一个太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在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去了解更多的知识点。所以说，今年的7月13号到22号这个10天。应该来说是小朋友期盼的一个十天。 在北京展览馆， 在北京展览馆 就可以看到，一进门就给大家一个很精彩的亮相， 还 吸引大家就进入到我们这一次的探秘过程了。因为有朋友在问说，就童书博览会什么书？什么书是探索土星的奥秘吗？哎，这个童书博览会到底有什么样的书？刚才赵伟老师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说我们会有看到全世界的童书。那接下来，鹏鹏哥哥可不可以把这个，这位听众的说是探索土星的奥秘吗？但探索哪里的奥秘？会有什么样的书？ 我觉得这个时间选的特别好，就是我们13号刚好是北京各个区县的小朋友们考完试了，然后13号就是正式开始进入了暑假了。其实这一周呢，就是很多学校开始组织一些这种社会实践的活动，所以说一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大家就可以选择走进北京展览馆，走进城市科学节，走进我们的童书博览会。我觉得刚才我们赵伟老师也讲到了，说这个给孩子带来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假期。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是把孩子们更多的感官给调动起来了。你想，我要去在那里读书，我是打开自己的眼睛，我到那里去听大咖的讲座，我是打开自己的耳朵，打开自己的心灵，我到那里参加科学的实验，科学的互动，我是打开了双手，可以去真正的去体验，真正的去从事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或者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打开感官去接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真正的教育就应该从打开孩子的感官开始。 哦，全方位的。 对， 哎，我们总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暑假呢当然也会有行万里路的一个机会，很多朋友会出到国外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去游走。如果说7月13号到22号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展览馆，我们就可以好像就这两件事情就做了一个融合了。 对，而且阅读呢，在我看来，因为我自己做阅读推广很多年，阅读在我看来是它可以知自己，让我们可以去思考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阅读也可以知世界，我虽然去不了金字塔，但是我可以通过阅读走进金字塔。阅读可以让我们知未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未来的一些畅想。所以说这次的主题有探索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看点就特别的棒，就是我们邀请到了10个啊，搞得我好像是这个主办方一样，但因为很了解，邀请到了10位这个10个国家 啊，他们精彩的这些童书绘本和大家一起见面，而且要通过这个绘本，通过这个图书，带领大家走进这些国家背后的文化，背后的文明。所以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阅读可以让我们知世界，你去不了荷兰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通过他们的一些精彩的读物，带着你走进荷兰。你去不了挪威啊、冰岛啊、阿根廷啊，还有突尼斯，哎呀，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 对，西班牙、乌拉圭、阿联酋，你看这些都是很吸引大家的一些国度。 所以说呢，其实这里的阅读很丰富，这是给大家举了其中一个例子。当然还有，既然是科学跟阅读的一个融合，所以说关于科学的一些科普的一些阅读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有很多大咖，意想不到的大咖会跟大家见面。 嗯，你看我们提到行万里路，马上这个鹏鹏哥哥就跟我们说了十个国家一次走遍，好不好？我们以童书、以书籍作为一个媒介，让大家通过这个书籍、书里面的内容、书里面的故事，我们就可以走进这十个国家啊！不用说，哎呀，我可能要花上，你说把这十个国家走遍，然后很深度的了解，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们有十天的时间，让大家在童书博览会的现场就去了解。童书啊，因为这一次是童书和城市 科学节 ，我们两者做了一个结合。那我们也依次的来说一说，在北京展览馆这个现场。比方说书籍的这个部分，除了刚才鹏鹏哥哥提到的，十个国家云集在地球村的感觉，你看这个村的感觉就出来了啊。我们地球村就建在了北京展览馆。那和科学相结合的部分，这几个看点我们也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刚才一进门的这个看点就被我们刚才那个探索土星奥秘的朋友给说中了，就啊，果然是探索土星的奥秘。你怎么就这么，你是不是偷偷的去了我们公众号上面看了一眼？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赵薇老师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大家想要了解购票的信息呀、时间啊，包括一些活动场次的信息，有没有一些公众号的渠道可以了解到目前？ 公众号的渠道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就是中国童书博览会，这个公众号，还有就是城市科学节， 大家搜这几个中文字都可以搜得到， 都可以啊。 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 城市科学节， 好，里面会有， 里面就是我们已经在透露很多信息在那里面了，包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日程，因为我们的日程基本上是每天都不一样。刚才鹏鹏老师也说了啊，大咖云集，所以说我们就是让这些大咖啊，充分的跟每一个我们的未来的大咖们接触。 好，这个大家可以关注这两个微信公众号。 对， 想要了解具体的日程，你说哎，这十天里边哪一天是可能是我的孩子特别感兴趣的，哪一天是你特别想让你的孩子感兴趣的点， 还有哪天可能是家长自己感兴趣的，找一找童年， 通过自己去了， 对， 说要不然孩子你今天在家歇一歇， 对、 或者陪爸爸妈妈一起去啊，完成我们童年的一个梦想。刚才说到的看点，一进场我们就能感受到飞向外太空这样一个看点，然后呢，刚才鹏鹏哥哥介绍的这个十国云集，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想了解的。哎，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哎，就走遍十个国家。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看点？赵薇老师想跟大家介绍。 是这样，就是我就一一给大家做一个爆料吧， 梳理吧，提前剧透了啊。 首先是童书部分，我们集中了中国百家优秀的儿童出版社。啊，它是这样的一种齐聚。刚才也说了，有十几个大使馆，包括很多国宝级的畅销的少年读物，都会在这上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同时呢，还有很多活动的推广。第二点呢，就是还有一些原创的中国原创集结号的一个展示。啊，我们的原创的绘本、原创的一些个好书、童书。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童书博览会上，颁布年度的好书榜，还有优秀童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体验，包括作家的签售、读书的分享、故事会这样的一系列的，我们算了算，差不多百余场的阅读活动， 阅读活动就有一百多场， 对，每天都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每天的活动都会在提前一天我们会推出， 好， 这个是童书部分。科学部分呢，其实今年是科学节的第五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五年的回顾。因为科学节就是最早这个科学节都是国外的项目，我们在五年前给它引入到国内，让中国的孩子哦，这个原来科学就在我身边，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科学家。 嗯， 把这样的种子啊带到每个青少年的心里头。所以说今年呢，我们除了大型的这样的科学互动科学工作坊以外，同时呢我们还融合了很多像国外的科学家的实验室，如这个化学红绿灯、化学蠕虫、制冷制热、提取水果中的 DNA、用意大利面造桥、做一个绿色的灯塔、百片光碟、案发现场等等等等，它是一个五年的一个集萃版。所以说我们会把五年以来这个青少年比较或者说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们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同时呢， 就是前五年，就是今年是第五年了， 今年是 如果前四年有错过的部分，今年可以一次补齐了，感觉 一次补齐，对，是这样。同时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在童书这个部分里头，我们还这个加入了这个米老鼠的这个，今年是他米老鼠杂志社创刊25周年，做了一个米奇形象。这样的一个叫米奇时光走廊的这样的一个专项展，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个里头将能看到有关米奇的一切，感受到米奇的世界，与全球的米奇迷共同回味一个享誉90年的老牌动漫。就像刚才说的，可能家长也在这里头 找到了自己的童年， 对，找到自己的童年。 家长说：“哦，米奇90岁了，我才30岁。”然后孩子说：“啊，我刚看2年。”哦，这个是你看，就是经典带给我们的。我们会有个米奇长廊啊，家长们可以也不光是带着孩子去看，也可以找回自己的童年。嗯。这是米奇的这个部分，其实刚才说到城市科学节，这四年的一个集锦，包括今年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对， 就刚才赵伟老师念的那一部分啊， 嗯， 我跟鹏鹏哥哥，我俩就这是什么？我们都 好 想知道， 对，好多科学实验，对，那这个光听不出来什么好玩的，得要实地去感受才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意大利面造桥，这是什么？就，哎，但是它和我们的生活其实贴得很近。 嗯， 很多的这样一些科学的实验，都是我们可以随手拿出来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件，我们就可以做起来。其实这个跟孩子的生活贴得很近。 他是把一些科学原理融入到这种生活身边随处可见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用意大利面，他希望能够找到这个桥的结构，什么样的结构是稳定的，然后是三角形的还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之前曾经也给小朋友们做过类似的活动，我还做完之后干什么呢？我会装一些沙袋，有50克、100克、200克，我一个个压他们，看他哪个先倒。然后最后倒的证明它结构好啊，这中间就会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在里面，孩子们就会很开心，又是以这种组队的形式、竞赛的形式，又有团队的协作在里面，非常好玩。 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城市科学节，因为集合了前四年 对 小朋友们感兴趣的，相当于就是票选最高的那些实验的项目，今年会再返场。 嗯， 哎，在城市科学节的现场，7月13号开始，一直到22号，持续10天，在我们北京展览馆，大家可以去看。也会有刚才鹏鹏哥哥说到的，大家可以组队来参加，然后可以动手。 可以邀请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一起来。刚才赵薇老师讲到了阅读的部分，其实也是想跟家长跟孩子们去分享的，就是孩子们现在可能你通过网上买到的一些书，然后呢你读完了，但是我们到了这个童书博览会，你能不仅能参加到这个大 IP 的这个童书的现场的活动，你甚至可能能看到这位作家，这位科普作家或者是童书作家的他的新作，他也会在这样的活动上面跟大家去见面。比如说啊，我们看到哎，很多小朋友啊，销量已经好几百万册的故宫里的大怪兽，然后前两天刚看到常怡老师啊，他最近还在不断的往后再写，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的这种作品在这样一个集中的一个场面上跟大家见面。所以如果说喜欢阅读的小朋友想了解到一些诶自己喜欢的那个作者有没有新东西，我们也可以到这个童书博览会去找到。所以这是一个IP 云集，这个 IP 就是很多销量非常好的一些童书作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有很多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做出版童书出版领域的好朋友，他们也是把这个童书博览会当做自己发布作品本年度作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跟舞台， 嗯， 所以也会去尽全力把一些优质的资源嫁接进来，所以对于我们读者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机。 嗯， 当然了，刚才我们讲到说是你阅读和科学的融合，这中间最好的融合就是科普，最好的融合就是科普。 嗯， 我们那边是科学原理，这边是有一些科普阅读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我看到我们这个看点里面，其中有一个看点特别棒。那就是欧阳自远院士变身成星际的领航员，带领大家一起探索外太空。因为我们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基本的科普，哎呀，总没有说这个像他是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嗯， 他接触到的信息是最直接的，或者最神秘的给我们透露一些这些 嫦娥之父啊， 对，他自己的发现。 嗯， 所以像这样的大咖我们也能在这样的活动现场能够见得到，大家一定要关注那个信息，要不然的话会错过的。 哎，这个化身好可爱，就是 欧 阳自远院士是化身了这个星际导航人。我们都知道星际迷航系列，所以非常受大家。这是星际不迷航系列。 对，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讲，好像觉得哎呀，我一看月亮啊，表面上亮的这面有什么月海啊，有什么，但背面是什么？就孩子们的问题是不一样子的，孩子们问题或者他们的视角会非常的。这个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比如说我之前给孩子们讲紫禁城，哎呀，我说这个紫微星是皇帝居住的宫，天上的这个天帝居住的，位于北天的正中央。然后那你想一想，这个紫微星是夜空当中最什么的星星？我心目当中想说这个最正的，但是那颗星星不动，其实就是北极星，别的星星老围着它在转。这个小朋友给我打样，把我乐坏了，他说，嗯，紫微星是夜空当中最懒的那颗星星。因为他不动， 最懒哦， 因为他不动，所以说孩子们的视角不一样。比如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可能是这个我知道的哪颗名人的星星命名的，或者是这个位置在哪里。孩子就会问的是，哎，月亮的表面是什么？背面是什么？啊，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那里有没有什么东西？等等等等。 嗯， 所以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些问题走到现场去，问一问我们的院士。看他是怎么样解答的。 对，作为我们的星际领航人啊， 对，这 有时候呀，孩子的一些问题，第一家长想不到，第二呢，家长会愣在那儿啊， 嗯， 你在说什么？这个时候就有我们的院士和一系列的大咖可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对， 还有更多的关于我们2018年童书博览会以及城市科学节的看点，我们要放到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的，请赵伟老师和鹏鹏哥哥带着我们去看一下。提醒大家，7月13号。开始就可以走进北京展览馆了，稍后见。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还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下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园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园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 价吗？ 我们带你拍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天内活动，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买书疯玩科学体验嘉年华，那就是即将在7月13号到7月22号在北京展览馆跟大家见面的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哎呀，真的是如果今年错过了又不得等一年的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展览馆会展中心负责人、中国童书博览会及城市科学节活动总策划赵薇老师，再次欢迎赵薇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青少年博物馆教育推广人、青少年阅读推广人、耳朵里的博物馆的创始人鹏鹏哥哥。 听众朋友们好。 接下来呢，两位会继续的带着我们提前啊，为我们提前的剧透一下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的亮点。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哎，我怎么带着孩子去啊，哪一天有哪些活动呀，是我的孩子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中国童书博览会或者是城市科学节这两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都已经更新了我们10天的日程。刚才说到光我们童书这部分分享就有100多场的活动，那几乎是在同一天，在这个大的场馆里面会同时来进行很多场的分享，那这个时候选择就比较困难了，鹏鹏哥哥。 对，然后而且呢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又属于那种什么都想试什么都想去体验一下的，时间就会有限，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选择多去几次。 就 A 场也想去B 场也想去。 对对，因为它两个场馆其实还是分隔开来的，这次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所以说大家这个可能就需要自己做一些抉择了 啊。这个我们提前要拿到 详细的一个活动计划， 对， 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爱好去做选择。 嗯嗯，日程表非常的重要。 对， 中国童书博览会或者是城市科学节这几个中文的字，大家去微信公众号搜索都是可以找到的。彭彭哥哥说：“我能不能说一说我那22号的活动？”我说：“当然可以。” 啊，对，因为我是最近因为在国外，然后就是看来看去说，哎呀，我太想参加了，我一定要参加，最后就赶上了个尾巴。 嗯， 所以在22号的，我是21号从国外回来，22号的上午，就临结束之前，我会有一场分享，带给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们，叫做倾听博物馆的声音。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多博物馆的关注点，因为比如说像刚结束的中考， 嗯， 然后呢这个博物馆都进了考题， 嗯， 然后再比如说啊，7月16号马上要开播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二季，包括国家宝藏之前带给大家的一种对博物馆的关注。那我的心目当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就看我们有没有用心的去观察发现和思考。其实啊，它不是如果国宝会说话，在我的心目当中是国宝会说话，就看我们， 就是会说话。 对，就看我们会不会听它说话，它的体型，它的材质，它的铭文都在给我们讲话，就看我们能不能听得懂它在说什么。所以我希望带领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去听这些国宝说话的声音。嗯， 哦，倾听博物馆， 嗯， 在22号的 22号的上午，所以说，哎，如果说那个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我们抓一个尾巴吧。 这很有意思，确实是，现在小朋友越来越多的有机会走进博物馆， 对， 哎，去听，真的是听。但很多时候呢，听的是这个志愿者呀，或者是讲解员哥哥姐姐在给我们讲。 对，因为博物馆教育未来是博物馆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以前我们有收藏、展览、展示，现在新的国务院的博物馆条例颁布之后，教育成为它首要的一个职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公共学习、终身学习的一个场所。其实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大咖，比如说我看到介绍之后就有一位我觉得非常敬佩的一个大咖，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其实童书博览会包括城市科学节不是只有孩子会有收获，我们的父母同样也收获。比如说我们这次会请到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的志根馆长，然后志根馆长是在亲子共读、亲子育儿方面有非常深厚的经验的，他也是很多童书的翻译出版者。所以说呢，我们的父母也可以去听一听我们怎么样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我们在小的孩子在小的时候3到6岁的时候7到12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给他选择读物，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共读。因为陪伴孩子的成长最多的还是父母，如果父母对阅读感兴趣，对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教育感兴趣，那他的孩子一定会感兴趣，带来会更多的一个收获。 嗯，哎，亲子共读现在也是很多家长想要进一步去了解。 是， 哎，我怎么样可以科学陪伴？ 是， 哎，给为孩子来科学的阅读，包括帮他科学的去选择这些童书。 是，是 哦，刚才彭彭哥哥不仅推荐了自己在7月22号上午的这场活动，还推荐了志根馆长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亲子共读的项目。哎呀，说的也好想去，就是没有孩子也想自己去。 可以借一个。 借一个3到14岁的孩子。 对， 我觉得主要心态。什么样 的，对，我们都是孩子啊，我们要看去， 我们也是 要去看米老鼠啊。 假装自己14岁。对，但是赵薇老师并不是我们只能借孩子才允许去吧，这不是一个亲子共。我 们是对全社会开放的。 是是是。 想去都可以去啊，7月13号开始到7月22号在北京展览馆。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好期待。期待的点呢，还有刚才赵薇老师在反复提到的，包括彭彭哥哥也提到了，看书其实如果能够打开孩子不同的感官，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哎，科学这件事情也是这样，你说把科学两个字儿放在这儿，孩子未必就有兴趣了。但如果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打开了他的这个兴趣点，就不一样了。这个紫甘蓝和柠檬是怎么回事啊，赵薇老师？ 其实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个叫食材吧，应该来说它都是吃的。但是呢，在化学家眼里，这其实都是代表着酸碱的两个不同的物质。 嗯， 它通过把这个两个物质融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出现化学变化。其实我们这个 在城市科学节里的化学，其实都是让孩子去接触到你身边的这些个，用你的醋啊，用碱呀、啊，让看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应，包括一瓶可乐，一个就是都是你身边的这些东西，让大家对这个哦，原来这个是化学，这并不是魔术，这也不是什么玄学，哦，这就是化学，它物体的这个结构分子式发生了变化，通过自己亲自去动手去做，让他们体验到哦，这个是化学，这个是物理。刚才说到意面造桥，其实很多是力学、物理学的原理。 对， 啊，包括我们比较经典的新加坡的探案现场，里面会分析，比如说弹道啊，子弹打出去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它是有抛物线的，啊，包括指纹是独一无二的，怎么能把一个清晰的指纹拓下来？ 嗯， 啊，就是都是让大家一定要去亲身体验城市科学节的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一同去发掘科学的秘密，你就会发现科学就在我身边，我也是一个小小科学家。 嗯， 科学并不是离每个人很远，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国外的项目，像德国的项目，德国里面有刚才说的造这个意大利面的这个桥，还有包括水果里头提取 DNA 都是很有意思的。今年德国也会带来全新的一个项目啊，有关 AR 的 VR 的都会带过来啊，包括每年的这个澳门科技馆，澳门其实在亚洲在科技馆这块还是做的比较先进的，它也会把他们就是感受到的 AR VR 的这种技术带给我们北京的小朋友，或者说是中国的小朋友，他就通过 AR VR 就是让你认识了哦，这种是 AR， 这种是VR 啊的区别，而且都是要亲自动手去参与的。 嗯， 啊，包括奥地利的小机床，其实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就做一根笔，做一个小玩具啊，很多小朋友就是到最后给我们留言，我发现我并不笨，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很棒，就是一种自信。 嗯，科学，找到了科学家的自信感， 而且或者说是动手带给你来的乐趣。 还有人你看也在微博上面说了，为什么非要带孩子，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我们童心也还在呀，自己带自己去。 确实是 对，我鼓励你们自己带自己去，我就准备自己带自己去一下，我童心也还在呀。刚才说到的这些科学的体验都好想去试一下，又来了，跟刚才这个童书的这个我们想要去现场的体验一样，活动太多，它有可能很多是同时来进行的，这个就有一点点在十天内啊，每天都在时时刻刻做着选择。 很多小朋友都是连续来的， 每天都泡在这里， 都 在北京展览馆，一睁眼就要去啊！好，在里面待一整天的时间。除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童书博览会和城市科学节这两个公众号了解到，我想问一下，替我们的小朋友问一下，这些实验我都好想参加，我是要去公众号预约，还是我在现场报名就能参加了？每一场的这个是不是限制的人数能参加的非常少呢？就是这个小实验的活动 是这样，我们要求我们的这个国外的机构都是平等的机会给所有的人，就是大家都是到现场来报名，现场来参与啊。有的时候尤其是到周六周日肯定会有排队的现象，但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给大家免费去做体验的。还有就是今年呢，我们特地和一些高校的实验室建立了联系，像北京大学的物理学院，包括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地小空开放实验室，还有北大的仿生实验室，以及中科院的一些实验室，他们也会给孩子们预先上一场大学的实验课，高校的实验课，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北大啊，中科院以及很多学院实验室的这样的一种他们平时是在研究什么啊，很有意思。同时呢，就是刚才除了国际的我们北大的这个高校这部分的资源，我们还特地开发了一个叫科普马拉松啊，一个大脑历险记，它需要你在30分钟内找到线索，同时呢和定点运动又结合在一起，然后 用大脑的思维解除谜题，最终闯关成功，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一些新的方式啊。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是非常喜欢的 啊，小朋友们就喜欢闯关，就喜欢过关游戏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国内的这些顶尖的高校，他们的实验室已经走进了我们城市科学节， 是 让我们的3到14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提前的知道说，哦，这样的顶尖高校里面是这个样子，心生向往。因为其实到了暑假的时候也会有各种走进高校的这样的志愿的活动啊，也让他们去参观一下，说这样的顶尖的大学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直接就可以把实验室搬到了我们北京展览馆的现场。我自己特别关心的这个疯狂科学，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提前剧透一点点疯狂科学这个部分？ 这个科学的还是要赵薇老师来说，我是搞人文的多一点。 疯狂科学，格雷博士是怎么回事？ 对 啊，这次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西奥多·格雷博士，他应该来说是疯狂科学以及视觉之旅、神奇化学元素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顶尖级的人物。 嗯 啊，他的这个整个的化学和这个科学的艺术，他是把艺术和科学进行了一个结合。啊，他会在我们现场有一个叫做化学元素烟花秀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表演。 烟花秀， 这个我们现场当然肯定是很安全的，但是、就会体验到化学的美妙，物质之间的这种结合的美妙，让大家哦，这个东西是化学，这并不是什么魔术啊，或者说什么啊，就是让给每个小朋友心里。种个草吧，到未来你们长大了，再投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为祖国做贡献的时候，我们再把这棵草拔掉，种一棵草，给大家 提前种一棵这个化学很神奇的草。 对， 在这里，格雷博士他那个疯狂科学里边会有很多的内容，都会给大家觉得我生活当中有一些神奇的现象，都感觉是在变魔术，但其实不然，啊，我们这一次会让格雷博士在现场。 对， 直接揭晓这些看似魔术的，这个是只有一场活动吗？ 有，应该是有两场啊。我们因为跟他预约了很长的时间啊，具体的因为真的是活动太多了，我们每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都在紧锣密鼓的在排。 就童书这部分就100多场，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让赵薇老师、冯工哥给我们念一遍背下来。你给我把100多场背下，不太可能。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两个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去看一下光这两部分的活动的表格，大家可以每一天去梳理，它就是非常细致的。不管是喜欢刚才说到的疯狂科学的格雷博士，还是喜欢啊去新既探索一下，喜欢我们欧阳自远啊院士这样子，还有微博上面说能不能看到玉兔的模型，说已就是关闭了好多年，然后说当初每天都期待玉兔的官微来更新，哦，他真的是追，一直在追。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在7月14号，7月14号上午，欧阳院士呢也会亲临我们的现场。把这些问题直接问给他，我觉得达到这个听到的肯定是最官方的答案。 刚好是一个周六，然后刚放暑假的那个周六，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上午啊，小朋友按照上学的时间起，好不好？就不要睡懒觉了。然后呢，就说的真的很可爱。说，当初我还记得有小朋友说：“玉兔，你等我长大了，把你从月球接回来。”哦，这个，就是你看小朋友的这个想象力呀，包括他对于玉兔模型的一个期待。还有小人文字说：“我去。”提前种一棵草，种了格雷博士这棵草，可能也是家长已经提前种了这棵草了。 是，而且除了现场的活动，格雷博士也有他自己的书在国内出版，所以如果说是还没有过瘾的话，也可以买他的科普的读物，科普的书，回家之后继续再去一起走进疯狂的科学。 你看这也是我们把城市科学节和童书博览会做结合很好的一个点。 对， 我们找到了科学的这样的大咖，然后呢，他的书也会在现场给大家一个介绍。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赵薇老师就提到了，鹏鹏哥哥也说了，童书博览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童书出版界的朋友们的一个盛会了，啊，我有很多的新书的发表， 对， 我一定要等等等等等等到一年童书博览会的现场来隆重的跟大家介绍。所以今年的这个活动现场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书的身影， 对，会看到很多新书，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会有一些大 IP 的一些作者，他可能会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的，他可能会到现场跟大家做交流，甚至有签售，大家可以留下一份纪念也是有的。 嗯，大咖的新书发布会、签售会 都可以， 都会有，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小朋友也会，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会追一些童书的作者一样，现在的小朋友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可能是我们家长朋友不知道的。你把那张表给他念一遍，好不好？说不定就有。他说啊，原来这个作者出新书了，我要去现场看。那这样的签售会都会伴随着，介绍书的内容，它像一个分享会。 对对对对，更多的是要分享自己书的内容。我是今年这个书没出来，我得等年底了，然后等到明年的时候我可以预约一场活动。所以说呢，哎，我也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那个赵薇老师，因为替小朋友们，就如果我要待一整天的话，我吃饭喝水这些辅助的 需要自备干粮。 对，也要提醒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因为有些博物馆场馆会冷，那里到底是人多了之后会情况怎么样？家长要备东西，哎，你看这都是，虽然没孩子，但是操的都是爹妈的心。 确实比我有经验多了。 我们现场呢会提供一些餐饮点儿 啊。 本身呢就是北京展览馆也有自己的餐厅，就是莫斯科餐厅 啊， 莫斯科餐厅，还有现在又开辟了小莫餐厅，更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而且我们又开发了莫多多的一个叫快捷的一个品牌啊，我们在现场都有大量的餐饮供应，还有就是传统的简餐盒饭也有，盖饭这样的东西都有啊。这个吃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就是本身北京展览馆在西外地区啊，边上吃饭的地儿也很多。如果说进去中午想出来吃饭， 再进去 也可以。 再进去 我们在门口有一个 盖个戳 荧光章 啊， 你看， 它是一天有效的。 一天有效的， 你看我又问出一个重要的信息点，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但是其实，建议还是在馆内，因为夏天也比较热。我们的馆里头啊，空调基本上是在25到26度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很舒服。而且风吹不着，雨晒不着，雨打不着，这样。 如果说一定说要出去的话，这个可能折腾路上的时间 路上时间， 这两天天气的状况啊也很未知。刚才提到了啊，场内的这个温度，鹏鹏哥哥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如果有年龄比较小一点的朋友啊，孩子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备一个小薄外套，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 当然了，我不太清楚孩子疯玩起来以后 是 不是需要带个 是 隔汗巾，而不是小外套。 对，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就刚好赶到了北京最热的时候，场馆里人一多之后，这个气温也会上来。所以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微信公号上面发出来的一些这种进展馆的一些实时的一些提示通知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因为要带小朋友去的话，有的家长就会说，那我们现场的这个停车的状况好不好，还是说比较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出行啊，我们把这个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肯定还是希望大家绿色出行，公共出行。但是北展周边呢，现在停车资源还比较多，就是因为动批搬迁以后，原来动批的那个地下停车场应该有几百个车位，都是对社会都是开放的。 开放了。 北展呢，只是在院区里头，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小朋友比较多，我们的前广场就不让车再进入了。这样也是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院区后面还可以停一些，然后就是西外的地下停车场。当然其实地铁4号线、2号线、13号线前面什么7号线都是在我们周边，都很方便。 北京展览馆真的是地铁非常的方便， 是 公交出行也是很便利的。 很方便，对。 好啦，7月13号一直到22号，10天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展览馆。好，还有这个赵薇老师要说一些票价的事儿。好，来吧。 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我们是这样，就是平日票周一到周五是100块钱一张。